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25章，我哋三个人慢慢后退，脑袋即刻宕机啦。喺呢一瞬间，我谂到咗一个词：御人。喺古代有羽化登仙呢一个词，御人呢就即系仙人啦。我记得有一次无聊之际咧，曾经睇过豆腐嘅一啲美术书籍，其中一本叫做《舟山壁画林无本上边画》嘅，就系、是、一个全身覆盖住鸟羽毛嘅神人，同埋众仙喺度聚餐聚会咁样嘅场面。阿爷嘅呢一句话，更加确信咗我嘅一个猜测。当初地鬼王最后使用嘅一盏相传能够等人哋成仙嘅神灯之后，突然之间就死亡，或者嗰个可以讲唔系真正嘅死亡，而系嗰一个神灯发挥咗作用，佢真系成为咗羽人。不过如果羽化登仙咗之后，咁喺一副咁嘅模样，可能冇几个人愿意做神仙。豆腐经阿爷爷咁一提醒，猛然就醒唔过嚟，佢紧张咁讲：哇，咁如果神仙生成咁嘅样，地鬼王肯定俾人困咗啦。你睇下佢死咗之后，变成而家咁嘅成隻鸟人咁嘅怪鸡样啊，比着我啊唔嬲住奇啊，咁大嘅怨气肯定㗎啦。咁而家我哋点办啊？佢又唔系众子，我哋对付众子嗰啲招数喺佢嘅身上冇用㗎咩。呢阵时地鬼王身上嘅羽毛就越嚟越多，残缺嘅下半身呢亦都开始慢慢复原。我有一种预感，如果佢真係完全复原嘅话，我哋就唔使旨意走得甩㗎啦。大家被逼系咁退后，唔使旨意话用啲咩武器嚟搞掂佢啦。呢阵时我终于睇清楚阿爷爷想搵嘅嘢。我原来以为佢係想搵呢个镇魂游梦刀，点知道阿爷攞出嚟嘅係一个黑色嘅镂空铁球。我不由得有啲急啦，到呢个时候啦，你仲攞呢啲咁嘅灯嚟做乜啦？未等我发问，阿爷爷突然间将个手放咗喺个嘴边，竟然吹起咗口哨。呢一个咁嘅哨子声就好奇怪嘅，抑扬顿挫，嗰啲调呢就同而家嗰啲音乐相差好大，好似係喺度吹某一啲古代嘅小调。随住呢个声音响起，地上边嗰个地鬼王突然间调转个头，就向住阿爷爷爬咗过去。爷爷就一边吹住哨子，一边呢就喺嗰个伸出嚟嗰个坟头上边就退落，同时另一只空闲置嘅手就向我哋打咗个手势，显然系叫我哋先走。我就肯定唔可能抌低爷爷自己逃走嘅，我即刻同阿豆腐讲：你呢就带住阿文文先走啦。豆腐仲想喺度讲嘢，我即刻厉声咁讲：呢个系唯一嘅机会啦，我会安全翻嚟嘅，你呢留喺度亦都于事无补，只会等我更加担心嘅啫。豆腐知道而家呢个情况，佢系一咬牙讲：老陈，我哋喺呢度咧就会添乱啦，咁就唔拖你后腿，顾大美女就交俾我啦。我在佢就在，我死佢都唔会死啊！嗱，你啊同阿老爷子快啲出嚟啦！讲完，佢就撑住阿顾文文就向外走啦。陈渊，顾文文叫咗一声我个名，佢嘅眼入边蒙住咗一层咁嘅水雾，不过佢就冇落泪，坚定咁讲：我哋等你。两个人嘅身影一下之间就消失咗喺雾室当中。呢阵时爷爷已经企到咗雾室嘅最高嘅地方，就系嗰个新嘅坟堆嘅最顶端。爷爷吹住个哨子嘅声音就冇停，见到我冇离开，佢亦都冇机会讲嘢，只系用眼神不断咁示意我快啲走。嗰个坟堆头而家系位于呢个长方形墓室最里面嘅位置，亦就系讲爷爷而家相当于已经系俾地鬼王塞死咗，几乎系退无可退。我走咗，佢点甩身啊？其实从爷爷头先嘅举动，我都已经估到佢可能系谂起咗乜嘢。不过而家情况紧急，亦都问唔到。 呢一阵地鬼王嘅身上边已经全部生满晒羽毛，下身亦都已经生到去呢个大腿嘅地方，就撑一只小腿就搞掂噶啦。而阿爷而家仍然喺度吹住个口哨，佢身上边根本上就冇武器。之前我送俾佢嘅飞刀，为咗防止阿爷爷再突然间发狂，做出呢个伤人嘅举动，所以喺佢上一次晕嘅时候，大家都记得我已经将个飞刀就收咗翻嚟。我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抌低爷爷自己去逃命的。古人形容有大德之人，讲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咁真正有大德的人就真的太少了。我就是一个俗人，甚至在某一些方面是更加恶劣的。如果而家被困在个坟头的是尊帅或者是其他人的话，我早就会带住豆腐同埋顾文文就走佬㗎喇。但係而家正因为喺上边嘅係爷爷，所以我冇辦法走。呢陣时我发现地鬼王其实呢唔係对住爷爷而去，而係对住佢手里面嘅嗰个灯。我猛然諗出一个主意，指住对角处嗰个位置，示意阿爷用全力将呢个灯抌过去嗰度啦。因为呢个方位离我阿爷都好远，啱啱就同我哋形成咗一个不规则嘅三角形。如果地鬼王追住咁样去嘅话，咁我同阿爷就会有逃命嘅机会。不过唔知道阿爷究竟系唔系根本上冇理解我嘅意思啊，还系根本上佢就冇谂住抌低嘅灯嘅冲动。我正打算用个语言嚟叫出嚟嘅时候，而家阿爷爷只手突然间一挥，将个灯就掉咗出去。但系佢掉嘅地方唔系我指嘅地方，而系掉嚟我度。佢声音嘶哑，突然间咁讲：快啲走！未等我反应过嚟，嗰个灯掉过嚟嘅瞬间，阿爷就猛咁向住地鬼王啊扑过去，用身体就阻住咗地鬼王向我追嚟。佢哋两个人就碌埋一齐，顺住呢个咁嘅坟堆嘅斜坡就碌咗落去。唔知道地鬼王嘅边个部位啊伤到阿爷，只能够睇到碌过嘅地方留低咗一啲嘅鲜血印记。呢一瞬间，灯就落到咗我嘅脚前边，爷爷。离别咗咁多年，我第一次撕心裂肺咁叫咗出嚟。或者可能人嘅年纪越大，喺表达情感嘅时候就越系难以启齿。我先前幻想过同阿爷爷重逢嘅情景，我諗住可以好似细阵时咁样一样扑入佢嘅怀入边，我想亦都可以好似细阵时咁同佢诈娇。但是真正重逢的时候，岁月在我们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爷爷变得沉默和暴躁，而我亦都没有好像自己想象中这样扑过去。有一种嘢的名叫做时间和成长，将我们牢牢地定格住。不过在现在这一个时间网就被打破了，我不受控制地叫了出来，回应我的只是爷爷的一声嘶吼：快点走，拿着他快点走啊。好明显他说的就是这一盏碌到我脚边的灯。这眼灯究竟有什么用呢？爷爷为什么要这么重视他呢？当然而家我根本上就顾唔得去諗呢啲啦。爷爷叫我走，我点样走呢？14年啦，我一个人喺外边闯荡，无论身边定係喺远方都冇一个亲人。冇经历过呢一种孤单嘅人根本上係体验唔到我而家呢一刻嘅感觉。就算我而家自己死，我都唔情愿阿爷死喺呢度。呢阵时我将嗰个古怪嘅灯啊执咗起嚟，塞咗入个衫袋嗰度，跟住就攞起探铲啊冲上去。呢阵时我先睇清楚阿爷嘅双手同埋双脚已经死死咁钳住咗一个生满晒羽毛嘅人。嗰个人已经唔好似最初咁睇起嚟恶心同埋恐怖，但系喉咙里边就不断咁发出啲嘶嘶嘅声音，两只手啊乱咁搲，每搲一下，阿爷嘅后背就即刻血肉模糊，甚至乎见到咗白骨，而佢嘅嘴亦都不停咁喺阿爷嘅膊头同埋你颈嗰度喺度咬住。我一睇个脑啊，嘣一声， 几乎天旋地转，因为近距离一睇我就知道阿爷咁样嘅伤势根本上就冇办法救嘅。佢条颈大部分都喺度叭叭声咁飙住血，背脊嗰啲肉几乎都被搲烂晒，喺上边仲隐约咁睇到嗰啲肉块。啊！我啊怀住悲痛嘅力量，一铲向住嗰兜友嗰条颈啊劈落去。但系呢一次就真系唔系好顺利，因为佢已经生晒羽毛，呢一层羽毛咧好似金铁咁斩落去之后，我手上边嘅探铲就被一道力嘅反弹出嚟，震飞咗出去，而我自己亦都被呢道力震到成个跌咗喺个地下上边。阿爷而家瞪住双眼，嘴里边就已经飙住血啦，依然都冇松手。佢嘶哑声音断断续续咁讲：快啲带上佢走，救救人，地图搵白白。我清楚咁知道阿爷而家嘅记忆已经恢复咗，但系剩低上嚟嘅话都讲唔出。佢嘅身里边抽咗几下，回光返照咁紧紧咁揽住咗地鬼王，再都冇出声，只系急速咁喘住，几乎就要断气啦。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我身后边冲咗一个人出嚟，扯住我个膊头讲：老陈，快啲走啊，嚟唔切啊！豆腐，佢点解返嚟嘅？我知道阿爷可能已经断气啦。呢一种咁嘅悲痛，将我嘅一切嘅理智同埋冷静都全部淹没晒。对于豆腐嘅突然间出现，我脑里面根本就反应唔过嚟。佢身上边有血迹，两只眼泪汪汪，睇住阿爷嘅方向望咗一眼，咬住牙就扯住我系咁走。呢阵时我听到身后边传嚟咗撕裂嘅声音。拧转头一睇，一瞬之间，我睇到一只被扯断咗嘅干枯手臂跌咗喺个地上边，手臂上边冇几多血，好似已经流晒啦。呢一瞬间，我已经冇晒理智，唯一嘅念头就系想冲过去复仇，哪怕即使系同归于尽，都要报仇。但系豆腐好似睇穿咗我个目的，大声咁叫住：孤单美女就快冇命啊！你想要佢陪住你一齐去死咩？顾文文，我脑里边稍微啊清醒一下，佢点啊？点解唔系话逃咗出去嘅啦咩？豆腐扯住我不停咁走，佢又讲：君子报仇啊，十余未晚，唔能够等其他人都白白咁死噶、快啲走啊！佢就扯住我走出咗呢个炸开嘅盗洞，穿过咗两洞嘅墓门，去到咗外边嘅墓道。墓道上边空无一人，连木乃伊都冇。豆腐而家一路丑啊，一路扯住气咁讲：尊瑞，佢哋熄咗个通灵香，将佢哋啊引走咗。我哋快啲走啊！呢阵时身后边已经传嚟咗地鬼王奇异嘅声音，好似系嗰啲咩夹怪被塞住咗个喉咙而发出嚟嘅声音。我个大脑仲系停留喺最后嘅一幕，脑里边嘅系地鬼王狰狞嘅嘴脸，同埋嗰一个砰嘅声跌喺地上边嘅手臂，仲有系爷爷血肉模糊嘅身躯。我觉得而家自己嘅眼眶啊发晒热，面上边好似有啲乜嘢嘢流过咁。跟住我停住咗脚步，抢过咗豆腐嘅装备包。